Oh,

这够珍贵，回头亦因为从前抛下我，确信非我问题。也许曾难过得无愧，都举起过，何不放低？我抱着珍贵，从来没估计，谁无可代替？爱那位结果可更美丽，能诚实的相爱，自然无憾也无畏。舅父同样也肯。 拥有了一切，还是飞向北方。

从白天持续到黑夜。 糟糕，过去 say goodbye， 暂时改变就像未来。 追寻那个落难的画面，你是那颗那么新鲜，你才是我爱进去跨过沙漠，越过海洋，穿越时间线，只为能够更加靠近爱情。它让我疯狂，我对你的想念在脑海浮现，只是想你出现，告诉自己不要弄掉了你。 牵着你

control and I was on

天荒地老，或许曾太诱惑，才学会执着。奋不顾身，却换来流泪的结果。这个你不要的承诺，不知道还能向谁说。只想一辈子牵手做你的情人，可惜爱的不是我。这个你不要的承诺，丢在风中渐渐沉默。还残余多少温柔能掩饰脆弱，让分手可以更洒脱。收起所有的思念，藏在这个最孤单的角落。天荒地老，或许曾太诱惑，才学会执着。奋不顾身，却换来流泪的结果。这个你不要的承诺，直到还能向谁说。只想一辈子牵手做你的情人，可惜爱的不是我。这个你不要的承诺，丢在风中渐渐沉默。还残余多少温柔能掩饰脆弱，让分手可以更洒脱。愿天真的以为这是场小小的风波，明天当作一切都没发生过。这个你不要的承诺，不知道还能向谁说。只想一辈子牵手做你的情人，可惜爱的不是我。这个你不要的承诺，丢在风中渐渐沉默。还残余多少勇气能重新爱过，重新给一个人承诺。

杂的沙拉有一点苦，别担心 baby， 等我来调味，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，你的胃口 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。 我经过人